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和昨天相比，今天白天的温度有所回落，最高气温比昨天降了5度左右，温度变化幅度较大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王韵写了一本《成华事略》，呈给了姚叔。姚叔看罢，觉得大好，并让刘秉忠转呈给太子真金。这一天，刘秉忠带着王韵去见真金，见真金与贺仁杰二人正在练习射箭。刘秉忠施礼道：“太子，臣把王翰林请来了。”真金依然射着箭说：“王韵，你呈上的成华事略20篇我都看过了。”王韵谦逊地说：“微臣草就，还望太子批评。”真金说：“你听着啊，我给你念念篇目：广孝、立爱、端本、进学、择术、谨习、听政、达聪、辅君、名分、宠儒、亲贤、去邪、纳贿、己见、从见、推恩、上简、介意、审官，对不对？”王韵听罢惊喜道：“哎呀，太子好记性，真是过目不忘。”真金放下公使说道：“王韵，你的策论篇目虽然广泛，但还缺乏深度，你拿回去再加研磨，尤其是在历代兴亡更替经验教训上要有真知灼见。比如议论秦始皇成败得失，指出他太过暴力，但是没有指出为什么他如此暴力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。”刘秉忠赞叹道：“太子所言极是啊。”王韵说：“是，臣记住了，臣在认真修改。”真金说：“待你改好之后，我亲手翻译成蒙古文字，让蒙古学教授们在国子学讲授。”到达河中，伯彦命令大军在此地安营扎寨。伯彦、西班与几个随从在前面走着，看着远方一望无际，沃野千里。伯彦说道：“这河中真是富饶之地啊，具有这么富饶的地盘为王，海都都不满足。人心哪，人心。”西班问道：“元帅， 阿巴哈大王的人马应该到了吧？伯彦说，这两日就该到了，他一到，我们就向海都发动进攻，非要灭掉这个祸害不可。在河中海都大营内，海都正在为自己腹背受敌而坐卧不宁，见安童在一侧站着，海都问他，阿巴哈率三万大军从西边来，伯业率五万大军从东边来，东西夹攻，来者不善，你有何退敌良策吗？安童说，你能听我的？海都说，只要出好计，我为什么不听？安童说，好啊，那我给你出一个上上之策，俯首投降，纳贡称臣，除此之外，你别无他路可走。海都冷笑道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好主意，我想俯首称臣不会拖到现在，纳木罕死在我阵前，忽必烈会恨死我，我俯首称臣，他会像对狗一样对待我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战死。安童说，大汗宽厚待人，目光远大，他会为大元国的长治久安考虑，会善待你的，绝不会为了给儿子报仇而不顾国家大计。海都说，这条路走不通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让我躲过这一劫？安童说，那你放了我，我去劝伯彦元帅跟你讲和，西战罢兵，你依然在这河中之地做你的大王，今后不再进犯哈拉和林和中原。海都沉思良久，犹疑不决。忽必烈在园中舞剑，舞的是太极剑法，极有气势。舞毕，阿合马进见，忽必烈对他说，给运河工程再支五万万钞，让郭守敬之用。阿合马闻听惊讶地说，皇上，他还要这么多，这运河通了，国库恐怕也空了呀。忽必烈看了他一眼说，你懂什么？这是惠及子孙万代的建设，用点钱你就心疼了？阿合马慌忙改口说，奴才照办，奴才还有一事要禀报皇上。太子翻译了王运的成华事略，然后印制成册，发给各蒙学馆，只用三百万钞。这该支用还是不该支用，奴才听皇上之意。忽必烈听完说，啊，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，先放一放吧。东宫每年开支多少？阿合马答道，年开支相当于皇宫的四成。忽必烈沉默不语，良久，命宣太子觐见。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阴沉，真金的表情有些窘迫，站在一侧。忽必烈问，你因王运的成华事略只用三百万钞。真金点了点头。忽必烈问，你翻译他干什么？真金答道，傅汗，如果嫌国库支付过大，儿臣自己出这笔钱。忽必烈看了一眼真金说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且问你，东宫每年开支多少？真金说，按照傅汗的旨意，年开支相当于皇宫的三成。忽必烈看着真金问道，是三成吗？真金答道，傅汗，就是三成。忽必烈注视着真金不语， 大都郊外，真金与贺仁杰并肩走着，身后跟着十几名随从。真金说，傅寒今早问我印发成华事略的事，接着又问东宫开支，我想这肯定是阿赫玛跟傅寒说了什么。贺仁杰说，他敢把手伸到东宫来，太可恶了。真金问道，王柱的态度怎么样？贺仁杰向真金保证说，态度十分坚决，太子可以用他。真金说，先别急，继续好言笼络他，这件事情要做得机密，不可惊着傅寒，所以只有等到傅寒下级去上都的时候下手。贺仁杰点了点头，真金又说，最近你在我的侍卫军中找一个与我长得像的人，你让他当我的进士，但是不能让他出内宫半步，让他学我的动作说话等等，此事除了你以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阿合马的府中，管家慌慌张张地进来，阿合马问道，辽东的检举信送来了没有啊？管家从怀中掏出信，阿合马展信读罢说，好，连西县，你一到大都就检举本相，我要让你好看。另外，崔斌的儿子还没有下落吗？管家说仍然没有。阿合马大怒道，你们这群废物，那就是个祸害，给我加紧寻找。贺仁杰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长得像真金的人，给真金带来了。真金打量着侍卫说，你走两步看看。侍卫走了两步，真金问了一些他的情况，命他退下。真金说，长得很像，但是显得慌张，语音又太糙，不行，再选选。阿合马揣着信立刻去见忽必烈，把一摞子检举信呈给忽必烈说，皇上，这些都是检举连丞相在辽东任上贪污受贿的信，臣接连收到这么多，事情太大，不得不禀报皇上了。忽必烈翻看着，突然把一摞信全都扒拉到地上，怒气冲冲地说，满口清正廉洁，却做得如此贪婪不法。来人呐，叫玉溪铁木儿来，他不是愿意弹劾吗？这回让他好好的弹劾。这时真金进来了，一看到这个情景愣住了。忽必烈命阿赫马退下，对真金说，你看看这些信，连西县如此贪赃枉法。真金翻看着信说，傅寒息怒，这些信件需要认真查实，没有查实之前谁也不知道真假呀。忽必烈说，我知道你一直跟阿合马过不去，这让你已经失去了理智，阿合马做的好事在你眼里也成了罪过，谁如果再袒护连西县，以同罪论处。真金退出，紧急去见姚叔，请他帮忙。真金对姚叔说，阿合马给父皇进奏辽东行省检举连丞相的信，父寒大怒，要让御史台拿问连大人。姚叔说，啊，这又是阿合马唯恐天下不乱，嫁祸于连大人。上一次我以一家百余口的性命担保连大人，这次恐怕更难了。 真金说，师父，你还敢保证莲溪县是无辜的吗？姚叔十分肯定地说，我和莲溪县自皇上在金莲川幕府时就同朝为官，几十年了，莲溪县的为官操守我比他自己还清楚，他忠勇耿直，生活简约，绝不会贪赃枉法，而且官至丞相啊，他只有感恩图报的份儿，绝不会起贪赃纳贿之心。阿赫玛这一次又下狠手。真金说，连大人在辽东时几次抵制阿赫玛在辽东行省和宣慰司官衙安插亲信，所以得罪了阿赫玛，阿赫玛一直耿耿于怀，我在想他肯定是暗中指使他的党徒们写诬陷信。姚叔说，正是，太子，你要救西县，不救出他，不仅伤了他的心，这更会寒了众多忠直之臣的心呐。玉溪铁木儿参见忽必烈，忽必烈怒容满面地坐在椅子上。玉溪铁木儿说，皇上，臣会认真查办的，但是此事有些蹊跷，莲溪县外任多处，任要职的地方有燕京路、山西路、江淮行省，这些地方都没有举报他，独独辽东路有那么多举报信，臣怀疑。忽必烈说，你又怀疑阿赫玛是不是？你三番五次的弹劾阿赫玛那么积极，到了莲溪县头上你就借故犹豫。好，你御史台不查，我让刑部直接拿问。玉溪铁木儿说，皇上息怒，臣一定认真查办，绝不姑息，但是臣也绝不会冤枉一个清廉大臣。刑部大牢内，莲溪县带着穆家被两个狱卒压着走过来，狱卒打开牢门，把莲溪县推进牢房。莲溪县进牢房内，望着四周，表情茫然。莲溪县又被阿赫玛诬陷，这让真金非常气愤，也更坚定了他执行自己计划的决心。他把刘秉忠召来，向他说明了莲溪县的情况。刘秉忠也非常的气愤，说这分明就是阿赫玛在诬陷莲溪县。真金问他，下级去上都的大臣名单你拟好了吗？名单之中有没有阿赫玛？刘秉忠说，拟好了，我正要呈给太子，名单中有他，皇上的意思是让阿赫玛随驾到上都，顺便查核上都路的钱粮情况。真金说，那你找个理由从名单中剔除他，我留他在大都有用。刘秉忠说，好，我从随驾名单中把他抹掉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贺仁杰与王柱二人同席饮酒，贺仁杰是频频劝酒，对他说，太子让你表弟担任他的进士使长了。王柱说，太子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无以回报，心中不安呐。仁杰兄，你跟太子说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给我，我王柱上刀山下火海，义无反顾。贺仁杰说，王柱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跟你拜为兄弟。王柱闻听大喜说，好啊， 你是太子的侍卫长，你如此看得起我，我们现在就结拜。贺仁杰说，哎，等等，不能这么草率，我去去就来。东宫院中，月牙挂在天空，凉气逼人。贺仁杰让侍卫们在院中摆了个方桌，桌子上香炉里点着香，摆着两个空碗。贺仁杰把一只红公鸡用刀抹了脖子，把血滴在两个碗里。贺仁杰、王柱二人一人端起一碗，跪在桌子前，齐声道：贺仁杰、王柱向天起誓，今夜拜为异姓兄弟，贺仁杰为兄，王柱为弟，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，谁如果背叛，天打五雷轰。二人说罢，把血酒一饮而尽。随驾前往上都的大臣名单拟好了，呈给忽必烈。忽必烈看了看，这里面没有阿赫玛的名字，就问为什么。刘秉忠答道，大都路的钱粮沟考刚刚开始，阿赫玛丞相走了怎么办呢？还有江浙制造战船等军费都从大都库中支用，阿赫玛丞相离不开呀。忽必烈说，我是让他随驾到上都，正好考察一下上都路的钱粮课税，你们怎么就没把他列进名单里？把他补上吧。刘秉忠说，皇上，中书几个丞相中咋也得留一个在大都吧，阿赫玛丞相正担着沟考重任，留下来正合适啊。忽必烈坚持道，你不必争了，把阿赫玛列进去。刘秉忠出来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甄金，甄金急的是在屋中团团转，对刘秉忠说，这可如何是好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留在大都啊。刘秉忠疑惑地问，太子，您为什么执意要留他在大都呢？甄金说，这个你不要问了，照我的话去做就是。另外，濂溪县在几次审问中都坚决否认所举报的内容。刘秉忠说，是啊，这样对我们救他更为有利。甄金点了点头说，嗯，我让玉溪铁木儿把每日审问情况直接禀报皇上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